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Bye bye. 欢迎收听。 我一嚟就等我嚟瞓添。 是不是 做什么啫？ 是。讲了节目名先。 可 能这个会是2024年的第一集。 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 总之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讲回这些 先。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是啦。咁。今天突然间你。有唔老奶咪一开头系吸埋咪吸完好啦， 冇事。 诶，佢仲未好翻嘅，到上年到而家啦，系啦， 快啲拖过嚟啦，快啲 touch wood 啦，快啲好翻啊， 会好翻嘅， 系啦，而家 会过去的。 头先我哋已经提及咗我哋今日讲咩噶啦， 离婚， 离婚未结婚就话离婚， 系咯，未结点离， 都未拍拖又话离婚， 系啊， 系啦，唔系，其实唔系集中讲离婚嘅， 系点咧？点解会有呢一个 topic 嘅咧？ 唔系，我哋今日唔系讲离婚，不过系有其中一样嘢令到我哋 任何导致离婚嘅 十个， 我谂起 十个离婚的理由。 我谂起有个朋友讲话要维系呢个婚姻和谐。 系啦，因为朋友咧成日咧都讲， 咁佢系有婚姻嘅， 冇婚姻嘅，佢系因为唔小心，即系可能会影响到人哋婚姻嘅和谐，所以佢每一次提提醒自己。 咁即系咩？佢做小三？ 唔系，佢唔系情感上可能讲错一啲嘢。而令到 两即系伴侣，令到佢 哋嘅婚姻系啦， 系 啦， 咁佢唔好捻同人讲嘢， 系啦，咁佢就成日提醒自己，婚姻维持婚姻和谐，因为佢试过有一次争啲令到人哋嘅婚姻，我唔记得咗啦。 多谢你嘅意见， 唔系，因为我唔系好记得佢个细节。 我记得，但系我对我嚟讲唔系好重要，所以 佢 就会觉得哎呀，可能讲 因为呢啲嘢都系对当事人先会有， 即系分口人记分口。 系啦，你讲错啦，关你冇冇关 你 事。你 知啦，啲婚姻系一啲好实际嘅嘢，例如系买楼啊嗰啲嘅。咁呢啲嘢， 可能佢参与咗一啲意见，令到佢哋嗰两个嗰、个 couple 即系可能有 离婚。 不是离婚，可能令到人哋个婚姻有啲唔和谐，所以佢成日都会讲呢句嘢，系维持婚姻和谐。 其实我都好怕 嘅，系咪？即系介入人哋两公婆嘅一啲事啦， 都唔一定系。而家大咗咧，我发现咧，而家大咗咧，都唔一定系两公婆，可能佢系即系 couples 嚟嘅啫，唔系结婚嘅， 结婚 即系人哋嘅情 侣 嘅关系、伴侣嘅关系啦。咁都系可能有一方系可能我朋友嚟嘅， 系或者两个都识， 见机都系见机，可能佢同你信。 是 即是话佢哋一半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咁然后你同佢一起就追佢另一半啦，系咪先？ 是 即系佢另一半可能唔喺度，我哋就讨论佢啫。咁但系成日有个情况就系、是、究竟要几追呢， 系 哇，我非常之明白， 即系会咁样噶。究竟系我同佢一起闹到佢另一半闹到哇，即系贴晒地嘅屎咁啊！ 因为佢闹紧都冇咪一齐闹咯。 咁但系通常有阵时咧，有啲人咧就黐黐地线噶嘛。如果你咁嗱，做乜闹人一半啊？你点闹到咁啊？ 咁佢又唔系咁衰嘅， 系佢会觉得好似有啲罪感，佢要闹翻少少。哎呀，佢都唔系嘅，佢都几好嘅。 其实佢都咩嘅？ 咁都系我哋呢啲人就屌你啫，点啊？喂， 你啱先唔系咁讲 嘅。我哋继续闹啊，定系 hold 住啊？你话实啦，咁咯。 咁所以处理手法要， 我有时会直接同某一个朋友讲、啊，你想我讲到几准？ 即系究竟你想我哋而家陪你一齐闹鸠佢啊？ 系， 定系你想我提你？ 呢个 唔系冷静啲先。 嗱，有阵时都觉得有啲难拿捏嘅。即系嗱，好似你头先咁讲，嗰个朋友咧同你好 friend， 咁咧同你讲佢嘅另 一 半嘅事啦。咁唔理你系咪同佢另一半好熟啦，可能你有时都投入啦。唉，咁佢又咁样唔系几好嘅，你又一齐踩咯。可能你两个一齐踩晒下就，唉，唔好踩住。 佢收制。系啊， 其实佢对我好好噶，不过你唔知啫。 嗱，呢个都普遍。有一只系咩？有一只就 系 佢同你投诉另一半啦。 系啊， 咁然后你就听完之后发现，咦，佢另一半冇错，系你错。 咁你会点 咧？即系你个 friend 错就 系。 系 啊， 咁你就可能话佢，你唔应该咁样啊。咧佢就话我唔好啦， 跟住佢就会嬲啦。 系咧，佢话你我 friend 嚟，点闹交我？ 或者佢会话唔系，佢唔系咁噶，即系 你唔明啊？佢其实最终我心你唔讲，梗系唔知啊。 或者佢讲翻维护自己嘅说话啦，即系可能叫维护自己啦，即 系 其实佢嘅角度啦。 怕呢样。即系有阵时候我而家都会，究竟 佢 同我讲， 点处理啲案件咧？ 另一半嘅嘢嘅时候，究竟我应该系去到 咩位咧？ 系啦，我头先杨怡话斋几多度咧？即系今日系咩五十咧？定系 定系六十，定系乜都唔喐，听佢噏算 咧。我有时直情，因为我同嗰个朋友好 friend， 我直情同佢讲话，其实咧，你转个头就想原谅佢嘅话咧，不如唔好同我讲住。 哦，但系好难，女人有阵时就系好想，你知头先佢啊，就系、是、好想哔叭哔叭哔叭讲晒出嚟。 我会有少少咧，攞一个中位嘅都，我会听嗰件事嘅时候分析一下，会唔会你咁样样，佢就唔会咁啦，咁咯，即系可能提议佢一啲嘢。 我直情唔建议，我而家净系听嘅啫。 哦 哦、即系唔好讲嘢啦， 都冇反应嘅。 唔系、 哦， 其 实 嗱，我后来发现佢哋只需要有人听佢讲嘢啫。 哦，树窿， 佢想讲下 bit block bit block， 有人爆咗佢啫嘛。 咁最后个结尾系点？ 冇结尾噶， 我而家嘅结尾通常咧系 下集翻嚟再同你讲。 唔系嘅，我听完之后我就会话系咪学你话斋。尝试小分析系 小分 析，即系我系咪我系咪因为佢咁咁所以系啊佢就咁噶啦， 咁可能你咁咁 咁，我就下次咪唔好理佢咯， 系 由佢我阵先啦。 喺度过头， 佢都系傻啦，佢閪佬咁样， 即 系 又踩下又捧下咁啊，又踩下又摸翻下咁啊， 洒少少碌下叶水先，咁样化化佢先咁咯。 我都系觉得要小心拿捏嘅。 系因为我以前咧，我觉得自己 over 嘅有啲， 即系帮佢一齐踩。 唔系都我以前感觉自己 over 咧，唔系帮我 friend 一齐踩佢另一半，而系咁喺度教佢应该点同佢嘅另一半去 应该教 相处或者点样，即系我你应该咁咁咁咁，后屘谂嗰个差事， 每个人都唔一样， 即系啦，佢哋嘅性格啊， 我都觉得系 又唔一样， 唔好代入咯， 系啊，咁所以我成日 hold 住自己，唔好， 因 为 咧，如果你教咧，好似个感觉似可能话差事， 唔系有 时 会太热心或者 系 热 太。 投 入 啊，投入就系你变咗第一身就冇啦， 你 都系第三身嗰啲。 你应该揸架车接埋佢，你到嗰岁好打俾佢啦，买 埋 扎 花添， 兜埋个咪啱咯。 系 咁，我唔想。 但其 实 咧，佢应该自己长大，佢自己谂啦，要唔要揸车系咪？ 系啊， 买扎花佢自己谂啦。 但 系 我有时有试过更恐怖，系呢都小儿科，即系已经拿捏嗰度。就系有试过有朋友都好耐问我，你觉得我应唔应该分手？ 哇！呢啲好难。 跟住我喂，点答你大佬啊？千夫所指应系我咁咯。 呢、這个好难。 同埋佢哋好兴有阵时，如果系你，你会点啊？咁噶嘛？ 你会唔会讲真实嘅你咧？ 即系佢 会调 转问，你个系你点啊？通常我成日新婚佢如果我就冇搞成咁咯，我搞 本身就唔同佢结婚啦， 我本来就唔拣佢啦， 冇错。 或者本来我就嘟嘟嘟防捻咗佢啦，点会去到而家呢个烂地步啊？戇鳩啊你都， 但 系 你唔可以 咁样，我心谂 系心谂一套。 通常咧，每日反问嘅时候，即系，如果系你要点嘅时候，我就会求其答一啲。如果我咁，可能我唔会理佢住啦，咁样嗰啲。 哦，即 系 好平和。 即系 系 啊，个心就戇鳩，咁你搞成咁噶，你黐捻线。 咁我哋就都。分析一轮，但其实离婚呢单嘢咧，即系点解开始讲离婚咧，系有个原因嘅。 系啊，弯弯讲翻你的原因， 唔系因为即系我有啲嘢，即系发现人哋嘅伴侣或者人哋嘅即系结咗婚嘅啦，咁跟住佢就会做得出一啲行为咧，然之后我就哇，如果系我头先咁啦， 即系假设 唔系佢冇问我嘅 分手啦， 系即 系 佢冇 问 我，如果系你会点佢冇嘅，但系我系自己倒影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就话，哇，如果咁样样，我真系离婚。 即系你 导致到我有呢、這个，即系我哋倾开呢个话题就话，因为佢做啲咁嘅嘢，我就离婚啦咁咯。 例如咩啊？ 即系例如咧，譬如我咧。老豆咧就病咗，我睇到咧 呢个例如定系真嘅？ 真实， 真实。 你问我例如系啲咩事要离婚啊？ 有 个 事迹 就系咧，我老豆咧就病咗啦，之后咧咁佢系中咗 covid 啦，即系中第二次啦。咁跟住咧，佢病咗，佢本人病咗。咁你病人，我咁讲啦，其实我觉得病嘅人咧系大晒嘅。因为佢病啊嘛，咁你应该其他人系应该体谅 佢 嘅，又系全部人，咁应该系哦，佢譬如去食咩，或者帮佢准备啲嘢食啊，或者佢其实病好辛苦，咁应该有人照顾佢系好啲嘅。好啦，但系咧我阿妈冇照顾佢，不特止咧，然之后因为佢哋咧要分开瞓啦、 哦， 而我阿妈咧 即系唔想夜俾佢， 唔想同佢一间房瞓啦、 okay ， 然之后就要买一个床垫去第二度瞓啦，即系分开瞓嘅时候咧。 Okay， 佢就唔系自己买，佢系竟然叫病嗰人， 即 系我老豆。 即 系 你阿妈叫你老豆去买嗰个床垫， 系啦。 而你阿妈系冇病，而你老豆系有病嘅。 我叫一个病人，喂，你帮我去买个床垫，因为我咧夜晚唔想同你瞓，要分开瞓。而我分开瞓嗰个地方系冇一个床垫， 而你应该负担呢个费用， 系啦， 同埋搞掂呢件事， 买呢样嘢嘅费用啦，同埋搞掂呢件事，因为佢而家要翻工啦，你而家。 病都唔使翻工，咁你咪屋企咁得闲去买， 你自己搞掂啦。 咁旁观嘅你就觉得我离婚啦。 跟住我就会觉得哇，呢件事简直系不可思议。如果我代入去，我系佢老公，然之后我老婆叫我，我病咗，你帮我买个床垫翻嚟，即系我晏昼已经好病啦。嗰日第一日嚟嘅，中咗嘢，跟住你仲要叫我帮你买个床垫俾你瞓，放工翻嚟大爱。即系我睇到呢件事就哇，我就会问你觉得如果呢件事我咁问翻你，你觉得你系你，你会点啊？ 我系边个先话你阿妈？ 哦，你系我老豆啊，你阿妈， 你阿爷啊嘛？ 系啊。 我谂我未去到话 离婚， 我离婚咧，咁未去到咁嘅，我就觉得哇，我拒绝咯，我真系落唔到去，你自己买。 唔系我好简单嘅，我好简单。阿女你帮我去买个床垫啦，唔该。 第三人， 第三人， 就是、你啦。 但佢两个嗱，我又搞笑 啦。你又冲出嚟话我去买啦，屌，冇 呢件事 发 生 佢啦咁。 呢件事发生嘅时候，我冇喺场面，我亦都估唔到佢 会做出呢个行为， 叫个病嘅人落去买。 咁你 简直 应该咁讲，其实你觉得呢个行为系极度嘅自私，都冇顾佢，所以你觉得咁嘅行为系 我接受 唔 到， 可以离婚啦，系咪？ 系啊，所以头先就讲紧我哋话哦。我跟住所以阿牛第一句系离婚咯，即系讲离婚就唔系真系，即系话诶讲教人哋离婚。 即系如果有男女朋友咁样，你都觉得佢哋要分手嘅系咪？ 男其实 我觉得吓，点解你会咁样对？即系咁样叫我。 但系佢有其他嘢做得好好，对佢好好，就系呢一次系。 其实唔会噶， 唔会噶，系啊，个配套唔会咁， 系唔会嘅。讲真啦，其实如果佢呢个 case 啊，唔好理系咪佢阿爸阿妈先，即系都唔系系咪结咗婚定咩伴 侣 啦，即系另一半啦，拍拖嘅话一齐住啦。 系啊， 其实咁嘅话咧，其实佢平时好多嘢应该都 系 好自私嘅。 Okay, 他不会突然之间呢一下 系啦， 系佢唔会大爱咗成世之后突然呢下同你玩自私嘅。 O K， 佢应该平时好多嘢， 即系佢唔会着到身光颈靓，但系佢唔梳头嘅。跟住你喺度谂，唔系 真 系 有， 佢个头真系唔系好似有。 诶，翻住我先。 即系佢唔会，佢我都明，我都觉得佢系感觉啊。你唔会嗰个人，你对佢所有嘢好好，好体贴。 系啊， 你病咗啊，即系落去买粥食啊。 佢唔会噶嘛，系因为佢平时 噶嘛。 系啊， 即系佢哋嘅相处，但系咧好得意嘅。你抽嚟睇到佢咧，佢又真系戆居居咁走落去买咯。 咁佢咪即系佢 OK 呢个行为，佢冇嘢。 真系真爱 咯， 大爱真系真爱。 咁咪几好，你喺真爱嘅家庭之中成长。恭喜你， 哇， 真系爱你， 大做是力量，颁个爱心奖俾佢。 而家冇咗呢一句噶， 系转咗个 slogan， 好差，冇咗呢句， 删咗句系咩？完全唔入脑，唔知道， 唔知道，唔入脑添。 我觉得系可能唔系，有阵时候可能有啲人真系因为呢啲事例而突然间醒觉过，就算都分手啦，会噶。哦，离婚啦，分手啦。 每个人即系都有一个导火线， 即系 个位唔一样嘅。突然之间 中咗就 爆裂点系咪？ 唔系，我唔系谂住 佢有 爆裂，唔系想讲 爆裂 点。 唔系想讲 呢个。咁个导火线系忍到无可再忍。 有阵时候可能咧，可能对方觉得好小事啫，而家咩事啫？我叫你买个嘢，咪唔买咪算啦，唔使分手系嘛？即系唔使离婚。 佢唔明 噶， 佢完全唔明白你嘅思维。 但可能呢件事系累积嘅， 或者嗰下令到对方会醒觉。哦，原来你是一个不会顾我的人，那可以收皮。 都是的。 突然之间一下都得下的。 但是呢，我的名言就是没有假设的。所以我觉得 YY 这件事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是你你就不会拣一个这样的伴侣了嘛。 即是你又去回原点啊，那开头就不会塞入嚟啦。 即是错 啦。 又是点？如果你要点啊，我不会拣他啦。 是不是 啊，就不会开头我就不会剔啦，是不是 即系恭喜你阿爸， 呢碟烧卖就唔会薄摆上台啦， 真 我都冇点啦。 Uncle 恭喜你， 真爱，你真心相爱，包容系咪？我哋要和谐， 真系和谐，系咯。我唔知道，即系嗰一下我就谂，哇！如果系我就唔得啦。即系 我觉得你，如果你同一啲好即系好顾自己啦，或者好自私嘅人一齐咧，就要承担嗰个后果。 嗯， 但可能你讲， 但其实你相处已经知噶啦嘛，讲真 的，可能但系当初唔会咁样 feel 到噶，可能呢啲人冇咁样谂。 咁有啲人追求前同追求， 系啊， 追求后都唔一样嘅。 咁但其实有好多嘢，你点讲咧？你始终如果真系同一个人一齐，你唔好话结唔结婚啦，净系一齐，我就算打你唔系一齐住 咁你都好多嘢系会一齐做噶嘛，即系可能你哋会去旅行啊，或者人哋去街去，好多嘢要相处，你哋要相对嘅时候，佢不能，佢就算扮啊，或者佢嗰个热恋期嗰个好细心体贴嗰样嘢，一路做落去，佢都不能够永远咁做落去噶嘛，佢总有一下会穿崩，佢好难真系演到，哇，系真系演嘅，佢平时咪咁啊，假噶，对你先系咁嘅啫。咁究竟个尽头喺边咧？佢都会停噶嘛？ 都系嘅， 佢演嘅尽头佢都会停 到结婚 噶嘛？即系佢要真心咯，系咪？ 即系佢如果要演，就演到底啦。 咁好难咯、啊，你讲紧 咁嘅演技要 讲紧要，原来假设佢真系个好自私鸠人，佢一蚊都唔会出俾你，一蚊都唔会施喺身上，亦都唔会为咗任何嘢嘅话，佢要演到系嘘寒问暖，然之后系管接管送，好细心又呢又老， 系有啲人唔中意噶， 佢真系好难演嘅。 每个人嘅要求唔一样，有啲人会觉得哇，你咁样咁细心，我觉得好难顶、啊， 使唔使啊？ 唔系啊，都系关于情侣啊，讲翻类似少少嘅，就系有一次咧喺铜锣湾嘅 Italian Tomato 嘅，咁跟住之后咧，隔篱咧系都有一对 couple 嘅，而嗰对 couple 咧，佢哋食食下嘢，个女仔行开咗之后咧，个男仔打电话同佢个 friend 讲，哇条女唔掂啊，哇当时我觉得哇呢粒花生搞咩啊，哇我真系遇到 系嘛， 系咁搞错，人哋只系行开去个厕所， 佢 顶 唔 捻 顺同个 friend 讲屌我去弹中。 类似啦，我之后谂起 熟嘅呢个情节，好似系 啊， 唔系我， 自己自白， 我即刻话唔系我， 唔系，但系我就谂起呢件事咯。其实可能有时好多情侣之间都会发生呢啲事情嘅。 其实我觉得发生，如果有呢啲嘢咁样发生，佢哋就未系情侣， 系啊， 应该系有少少 未到情侣， 系啦。嗰啲叫咩恋人未满系咪？ 唔好咁美化呢个 terms， 只系未沟到啫。 又或者系好啱啱认识嗰种约会紧咯，了解中 系啩？ 好客气啦，你可能你有时听到嗰啲类似， 我觉得好客气咧，通常建基于你都仲想 佢 对你有好印象，所以你好客气。 系 啦，你会好 保持一个， 系你保持一个 友 谊 小姐 嘅 感 觉，咁所以你好客气， 多谢叻咁， 因为你系多谢多谢，好啊好啊，唔该你啊，咁样呢啲咁样系啦， 香港小姐， 因为当你开始唔系好唔客气啦，即系冇咁，诶好啊好啊呢啲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先系你啊嘛，即系你放松少少啊嘛， 嗯， 当然我唔排除有人系吓唔该你啊，呢个系佢嚟嘅 ，OK， 真系佢嚟呢个。唔排除有呢啲人 长期友谊小姐， 系啦，长期 林志玲就系咁咯， 系啊，谢谢啊，咁。 但佢真噶啦， 系佢真噶嘛，佢真噶， 佢系真噶， 佢真噶，佢跳张台度加油咁噶嘛。 所以大爱奖系佢嘅， 系啦，咁我系觉得呢啲应该系未一齐，甚至乎未放低个枷锁，即系仲系要维持一个形象先， 系 未去到嗰只，因为热恋期嘅时候少少冇乜形，会。全程投入噶嘛， 沉浸式 就未去到好要，哎呀要坐好啲啊，哎呀唔可以打一次啊，唔可以厕 所 啊， 热恋期喂对方食嘢啦， 系啦，即系开始即系掂嚟掂去啊，开始互相入侵大家嘅领域啊，热恋 期系你上次见到对面搭台唔系对面个台食嘢嗰个人啊。 对面个台食嘢嗰个人 系啊，两个揽埋一齐啊， 你有冇 试过 热恋期噶？ 在街嗰度， 喺某一 间 楼上嘅嘢食客饭嗰度个饭台， 哦系啊， 喂喂，有啲发紧， 我突然间谂起上次食饭嘅时候咧，对面有张台啦，即系我望到咧， 我望唔到嘅 后面有张台啦，跟住嗰间嘢系一间好地道嘅一间， 唔需要介绍嗰间嘢食啊， 唔系即系唔系好高级嘅餐厅嚟，系茶餐厅咁啦，跟住咧有两个着住一啲某间铺头嘅制服，应该系啲sales 嚟嘅。 哦、 一看就知道，哇！佢咪嗰间嘟嘟嘟嘅 sales， 佢哋公然咁样啦，一路食一路食咯，即系可能食两啖。 嗱，呢 个 就 热恋 期啦， 系啊，呢啲咯。 跟住我就望到 嗰啲唔系， 跟住就哇，点解佢哋咁频密嘅？ 嗱，睇下，屌你真系好卵烦，人哋热恋期又话咁频密嘅，人哋咧好客好客气咯，佢咁叫小心啲。 如果睇嘢啫嘛， 你而家想睇咩啊？ 睇嘢咯。 嗰个听众其实系听紧做咩啫？你心谂做乜讲？ 你究竟想我系点啊？你话实啦， 夺几咁？ 你话实啦，究竟你想睇边样？ 哇，有嘢睇咁咯，哇，劲咁咯。 我觉得乜嘢嘅相处方法，只要嗰两条友。佢哋 OK 嘅，咪唔好理佢咯。 你见到哇，好劲啊！ 当然我哋可以食花生啫， 即系旁人可以食花生啫。 我哋公然将呢个花生分享俾听众。 咁、啊、有好多情侣都系会自己喺度两个食嘢都见过啦，唔讲嘢，各自玩电话咯。 系系系 系 啊， 是 各自睇片啦。你有睇韩剧，佢睇波咯，但食紧嘢一齐。 嗯， 但系咁佢哋又冇，即系我哋都只系见到呢下， 可能已经系相处一段日子。 咁佢惯咗，我食完饭好咯，翻去咪翻去咯，可能佢拖手翻去噶，即系可能系翻到开心噶。 咁我兜翻翻嚟啦，就问两个问题嘅。 兜翻翻嚟 cut 啦就。 有一约，譬如你如果假设， 有人 你会拣 假设，假設假設 你头先话唔中意假设嘅， 唔系，即系你会拣嗰个人一齐 打佢嘅。 你拣嗰个人一齐嘅原因，有一样嘢你系必定会觉得啊，我系会。因为佢呢样嘢我而中意佢嘅，可唔可以讲一个出嚟？ 我又冇、啊， 即系你先系必定有呢个点系会令到我中意佢嘅， 系啦。 我以为你话拣一个点， 或者觉得佢好，可唔可以咁讲 啊？系啊系啦， 我冇好简单啫，首饰。 我即系个首饰嘅人就可以追到你啦， 判官， 起码 佢要首饰。 OK OK， 首先一个基本嘅 训导主任， 首饰。 OK， 首饰， 首饰有咩问题？ 都系嘅。但我又未去到第一个 point 嘅， 唔系呢个好，当然有其他 point 嘅，例如干净啊，系啦，首饰啊，正常，我想讲正常嘅 point。我如果咁拣，我拣首饰。 咁你咧 ，Y Y， 咁当然如果佢系黑衣咁，但系首饰都冇用嘅， 屌死了， 咁咪你咁 一个 point 啫 嘛， 一个 point K O 大赛系咪？ 首饰啊， 未谂，他谂下先。 杨怡自己咧，冇理 我自己，我自己就系、是、啊，头先谂到单话阵啦。 啊，冇假设 啊？点买两个？ 首饰都死 啦！你唔使问我，你唔使谂我个 point。 我知道啊，但系谂下有冇 你可以中意人迟到噶，不过唔好约我啫嘛。 啊，我谂到啦，系要啱倾嘅。 O K。 系啦，一定要可以讲好耐嘢嘅。 系， 咁唔得啦， 长倾落去， 即系可以倾到好耐计啊，即系啱嘴型咯， 啱 channel。 我觉得整洁咯， 干净。 因为咧，我遇过啱倾但系唔整洁，我真系唔得。 即系佢可以迟三个钟，但系好干净。 系啊， 你要等佢三个钟。 可以。 OK OK， 你 K 你 K 我哋三个钟， 系 啊，你讲到三个钟太跳脱啦， 迟到嘛？ 唔系，但系因为我试过所有嘢都吻合，但系佢有啲唔整洁，而令我却步。 哦， 系 令你却步点系？你觉得不能够中意佢更多啦？ 哎呀，唔得我呢个 咁咯。 你会觉得吓诶？ 唔系 歪歪 嘢一个点嘅，就系话嘴唔嘴得落嘛，嘴唔落就 成 日都 咁噶啦。 呢个唔系我嘅点嚟嘅， 呢个 系 我 呢个 系 牛都有咁讲噶。 因为咧以前咧，而家都有讲嘅，就系譬如有啲朋友啦，即系同我都会倾。哎呀，呢排有个男仔点啊？哎呀，可能有啲意思啊，暧昧啊，或者觉得佢追佢啊，咁即系一啲唔系一齐嘅，未一齐嘅嘢。咁每一次咧，通常咁样讲嘅时候，我都会问佢：咁你嘴唔嘴得落啊 ？OK， 即系如果你而家谂下嗱，你谂下控埋嚟，你可唔可以嘴啊？ 如果唔可以， 如果唔可以嘅话咧，其实就唔使谂啦，因为你抗拒啊。 系， 唔知道你咩原因啦、啊。 但系如果其他有啲好感，可能都有噶嘛。 唔系，咁起码基本嘅就系我成日都系中意嗰个人，或者对人有好感啦。唔好话喺度中意定一齐啦。你唔会抗拒佢行埋嚟咯， okay， 近啲啦。 咁你有冇试过 控过嚟啊？系咪？ 咁你有冇试过有啲嘢都系大家即睇落大部分都几好嘅，但系佢唔系好想做，有冇有嘅？真系有咁噶，系啊！你有冇试过？ 有冇所有嘢都好 perfect， 但系唔嘴唔落啊？ 系啊， 所有嘢都好 perfect， 但 系 嘴唔落。 但 系 应该唔会啊。 咁唔会嘅，唔会出现呢、這个。 又嚟啦，佢又系啦。 咁系我啫。 佢着到干净，冇淋梳头噶。 系，即系佢冲咗凉，但系冇理由佢 咩啊？ 换衫噶，即系系咯。因为你如果你冲得凉，即系你干净啦，咁你点会换衫咧？ 嗯，佢就系见你先冲凉咧，可能。 咁 OK 冇嘢， 佢 唔 知 啊。 OK， 明白明白。 即系我意思，我头先想问你，你话你知唔知？你会有啲嘢都唔错，但系真系嘴唔落啦。 我冇试过， 佢讲唔出，即系佢都。 我冇。 其实如果去到呢一步，都系嘴落嘅。如果唔系，佢又话 咁唔入流啦，已经 系啊，唔入 point 啊， 即系开头嘅筛选已经冇啦。 friend 就 系 我有时候问我，我问佢我佢主要得唔得？咁又唔得，咁得啦，唔使谂你去，你唔 因为 即系会咧同佢讲，好简单，人咧个身体好诚实嘅，其实我成日身体最诚实嘅、嗯。你唔好讲，头先我都话唔好话嘴唔嘴，你行近啲佢控埋你，你会屌点解行咁近啊？ 咁你本身都同 你已 经 抗拒 啦， 即 系 系啦。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话，诶、哎、佢好好噶，佢可能咧点点。点啊？对我好咩？我睇佢控埋得唔得？我衬头啊， 咗唔系咗先嘅。 我衬头咁得，你唔谂，你唔使谂，咪都唔好嘥人哋时间。我哋身体已经答咗你， 真 系 好 系啦。 Okay. 你抗拒啊？你做咩啊？咩啊？咁咯。 嗯， 因为讲真，大家都有中意个人，都知道。喂，你朱永你就唔怕佢几近都唔怕啦。 都系， 系咪坐埋啲贴住你讲嘢都唔怕啦？ 不过是真的发现即如果那个人呢真的很好倾都很啱倾的。但是、 啊、 可惜他有些不是很整洁另外的却步。 那我你不会一起的。 那即是你不住他。 是你不住他你只觉得他啱倾咯。 Okay, 但啱倾都不代表是所有是啱倾的 嘛。是啦、啊。但是那时候会觉得、都挺啱倾咁咯但是。 啱倾但可能有些位置不对路。 啱倾是我的 point, 不是你的 point。 连不上的了其实有时 候。是你的 point, 那你。 可能只是朋友算咯。 刚才你说三个钟嘛我整洁。 迟到。 是但是可以整 洁。那问了有什么 point 是会令你觉得 OK, 那没有一个 point 是真的会引致你分手的。 分手。 或者 不 得的接受 到 的。 去 买床纸。 病的时候叫我去买东西。 有什么 point 会分手 是啊。 跟住佢话好多。 不是但是你要想想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喜欢照顾人哋，就算自己病都会去这样做的。你不是那个人啫。 他两个没离婚嘛。 是啊。 你不得啫。咁冇嘢嘅，佢咪同你一齐嘛？ 系， 佢同嗰人一齐，嗰人得啊嘛。 所以佢哋系天造地设嘅一对咯。 系、啊、真爱系咪？ 冇错。 我谂我即系你而家问题系咩话？唔得嘅 point 又嚟， 有咩 point 一出现就一定唔得噶啦，一定要斩咗佢。 系啦。 唔守时咯，就系 唔系嗱当然你如果系 咁嗰个好嗱，嗰、那个唔系头先佢只系话咩 point， 你即系觉得一定要必定要有嘅嗰个朱古人嘅 point 啊嘛， 系啊系啊， 而家系发生咗啲咩，有咩点你真系唔得，一定会 爆炸， 系啊，分手或者离婚 嗱，因为如果婚姻同埋男女关系系唔一样嘅， 系 啦，因为有啲人就算有第三者，但系婚姻通常都唔未必会分开噶嘛， 系因为佢费事离婚咁烦。 系啦系啦， 婚姻系尽头嚟， 但每个人都唔一样嘅，即系嗰个定义。 我而家谂紧啊，因为我以前咧系一定会答你出轨系唔得嘅。 O K， 系 而家得啊？ 系啊，唔系而家咧，我经历咗即系过咗几年啦，身边嘅朋友可能有啲结咗婚啊，有啲其他嘢又见，即系听咗， 因为婚姻关 系 好复杂， 听听埋埋，搞下搞下，所以我觉得咧自私仲大我个 okay, 出轨，出轨。 是啊，我觉得自私大镬啲。 你觉得自私接受唔到？ 自私接受唔到。 唔系，我觉得佢对另一半都自私接受唔到咯。 总之佢对住我好自私就唔得。 OK， 系啊，因为咧自私要引起太多问题。 嗯， 一来佢可能会自私顾自己，可能佢想沟个条友，佢会出轨啦。可能， 嗯， 自私仲包括如果你讲紧系婚姻嘅话，其实好多嘢你系唔可以自私的， 或者 对 金钱啦， 即系啦，或者屋企人啊，或者所有甚至乎细致你家务啊。每日大家会经历嘅嘢，如果嗰人 即 系 好琐碎，都系自私。 系啦，因为你可能觉得，唉咁琐碎，咪诶算啦，咪唔好话佢自己整。但你日日都系咁咧， 重复 你少少嘢，你都想杀咗佢噶。即系你哇，点会咁自私呢个人？咁都得嘅，我觉得大镬过出轨啦，已经。我觉得近年可以要改变，我对 甚至乎可能容易啲发现添啊。即系你可能未出轨，但系自私可能发生一啲事都接受唔到。 好多嘢 都 你顶唔顺啊！可能佢冇出过轨噶，系咪先？但系你其他嘢想杀咗佢啦。 回归基本部喎，如果佢个人系咁自私，又唔会叫唔会踢入圈啦。 佢啊嘛，对佢系另一件事啦。 系啊， 佢意思见到其他人， 即系 之后发现呢个点啫。 咁我就觉得，系啊，听唔听人讲嘢真系搞唔掂。咁多人亦都有一啲系。一啱啱即系一齐嘅时候系冇嘅，佢唔自私嘅， 可能唔系咁嘅。 但系随住时间嘅推移啦，发生一啲嘢啊，一啲改变啊，关系变化，有啲嘢又唔同咗啊，佢越嚟越自私啦，或者有啲嘢佢开始懒啦， 冇去做啦， 因为经历唔同咗，即系个人， 即系同你已经唔系以前嗰只咁嘅时候咧，都好难， 发生咗啲事令到佢变咗， 嗯， 系啊， 都好难搞， 都可能系嘅， 都好 难 搞 嘅呢个 point， 系。哇哇有冇？ 所以可能佢都冇出轨噶，不过搞唔掂啫嘛。 咁佢呢个我都同意嘅、 嗯。你越嚟越， 但系其实出轨我都系觉得，即系情感上面嘅背叛 咧。你拣情感定肉体啊？ 又问翻呢啲问题 啊？ 上次好似问过噶， 有人问过咩？ 成日都问其他人嘅。 系啊， 我觉得你嗰条片系问呢个吴康仁同小 S， 即系思想上、精神上出轨，即系譬如同嗰个人好似。在啲电话度暧昧讲一啲嘢啊，定还是佢真系同佢搞个？ 上次拣咗噶啦，好似 系咩？我讲拣咗咩？ 精石出轨可能系唔系讲紧咩电唔电话，系你知道你另一半系爱呢个人喎，其实 系啊，系爱啊， 唔系嗰啲咩 send 下信息 flirt 嗰啲，唔系呢啲， 系 你知佢爱佢， 但唔可以同佢一齐。 但系佢哋冇一齐，但系你知佢爱佢，其实佢唔系爱你，佢爱 佢，即系对你系责任。 系啦，呢只定系佢出边系咁。搞嘢同 兩隻都接受唔到，搞唔到，所以兩個都接受唔到，基本上。 因為我記得上次好似都有問過，係 咩？ 係嘛？ 當時我答咩？ 自己聽翻， 好似都係接受唔到 嘅。係 兩都係唔得， 應該唔 會得， 唔係應該嗰陣時唔係接受咯，係離 婚 咯。我覺得真係唔好勉強咯，即係我都係覺得，如果你係有咁嘅思維，曾經出現過咧，你然之後。我唔知道，我係覺得唔會翻轉頭。而家即係曾經有咁嘅念頭咧。 冇乜好念头， 你话俾我听，而家你冇呢个念头，其实 你信唔信？ 我有啲 好难信啊！ 因为曾经做过有少少，你一定，我可能会觉得嗰个人 唔系你好似吴康仁嗰个入边个戏入边个老婆咁，我做错咗啦，你而家原谅我得唔得？我哋唔好离婚咁样 得唔得？ 但我系吴康仁咁，我就唔得。 你知道咗就唔得。 我系吴康仁大把女啦。 我系咯， 洗捻喺度讲咩？系咪先？ 我觉得唔掂咯，咁咯，系啊！你而家求翻我， 吴康仁啊， 唔系即系吴康仁系老公，你都要出轨，系咪傻噶？咁咯， 咁佢想中意啲咩咧？ 系咯，我就觉得好烦啊！ 不过佢想要个高啲 嘅， 点嘅 咧？ 可能佢要着靓仔啲， 唔系佢中意丑嘅咯， 咁先中意 man 噶。 咁冇嘢讲咯，真系咁讲， 咁好难嘅。 系啦，可能真系咁啱咯。咁而家系咁样，不如 咁你话Dana咁靓，点解中意卡米拉？ 因为佢本身就唔中意佢嘅，根本本身第一下都唔系中意， 我系佢哋都系中意卡米， 同埋或者佢就系唔中意被安排咯， 系啊，背叛，佢哋反叛啊， 系啊，同埋佢本身中意咗一个人啫嘛，佢俾人安排咗噶嘛， 系，所以嗰个系想反叛俾人安排， 所以你觉得系如果另一半出轨，你就接受唔到啦， 咩出轨都唔得啦，系咪？ 系咪？ 嗯， 其实自私，如果你 我帮佢 round 翻答案， 系 嗱，即系譬如佢头先讲自私，我都觉得系嘅，但系咧，可能有一种人 系 好犯贱嘅， 系啊，佢会爱一个好自私嘅， 你嗰 个 男 人 好卵自私，或者个女人，总之另一半好自私，但系嗰个另外嗰个人咧，可能会好包容噶。 我知 道，哎，佢系咁噶啦，唔紧要啦，我去买啦， 系啊。 即系头先我讲， 系啊， 可能冇事咯，咪就系咁啊，算啦，我都系拣翻诶， 可能佢一世 或者两个人都一样， 可能佢一世都冇事，但可能佢有一下佢顶唔顺，唔知边下， 系 啊， 唔知边下， 或者佢 忍一下跳掣咯， 就爆炸， 唔可以用嗰个 导火线啊， 哦， 导火线系一套戏嚟嘅 ，OK， 跟住 导火线定爆点啊， 跳掣跳掣， 我咧嗰次睇到个咩咧诶。就好似近呢几年咧，其实多咗，譬如有一啲访问咧，刘嘉玲咪有讲梁朝伟噶嘛，会即系话佢咩都唔理嘅，佢屋企装修咧，哇装修好嘈，我走啦，佢走啊嘛，走到 性格不一样， 走到系个我系屋企装修晒，佢装修完点回得翻嚟？ 即系逃 去日本嗰度住一轮， 即系佢避开嘛，系啦，跟住好闷啊，咩啊？我记得另一度系刘嘉玲话咩？佢哋去 party。咁跟住咧，有个人就同梁朝伟讲：，啊，我想你饮杯酒啊！梁朝伟，我点要同你饮杯酒？咁佢觉得好尴尬啊！啲 party 真系唔好咁样， 即系大家都系寒暄下，是但得啦， 但 系 就我专门同你饮酒咁啊嘛！即系突然之间，我都系走先，佢自己走咗嘛！即 系 好多呢啲。 咁你接唔接受到啊？如果系咁， 系啦，嗱，我同我 friend 嗰次讨论嘅就系、是，哇！如果我咁，我真系唔得啊！喂，屋企装修你都帮下手，唔好，我好嘈，我走。跟住走咗咯，收完未啊？咁我翻嚟啦，咁咯，咁都系我哋当然 兩舊家人佢哋講出嚟嘅時候，我哋睇就覺得，哎呀，佢哋真係好七口夾啦，哎呀，真係佢包容到佢咁樣。但係如果嗰個係你嘅另一半，其實你應該頂唔順。 我都覺得係可以掉低咗嘅，走咗。 即係啊，撇啊嘛。同埋佢特登同佢講話咩？喂，呢度嘅盞燈燒咗。你整咗佢？ 我觉得系因为刘嘉玲都好识独立处理所有事，所以咧佢咪冇问题。O K， 即系 我 觉得系你容忍呢个梁朝伟嘅话，你需要有刘嘉玲咁嘅气度，你先。 唔系，但 系 我其实觉得冇问题咯， 即系佢两个， 我觉得 O K 咯。 系啊，我觉得冇问题。咁装修又唔系刘嘉玲装修，佢负责去， 即系佢完全冇。 同埋梁朝伟冇意见啊嘛。 系啊，但系有啲人唔系咁样，就觉得哇，我哋系应该一齐去 处理 处理，或者你唔应该咁样抌低咗嘅。 呢个系我哋嘅屋企，我哋要将我哋想要嘅嘢摆落去。 又或者未去到咁 攜手共建 咁撚聲嘅，就覺得我哋都要一齊搞啊嘛，即係你都要喺度。 有啲人想另一半陪伴佢嘅， 有啲就覺得你搞曬佢啦，我冇意見嘅。 咁呢個就係人夾人咯。 係啊，好，所以有陣時就講啲你點睇自私咧？即係可能有啲 work 量全部冇自私喎，佢走咗去，真係唔得啊！ 但 係 咧， 我離婚， 所以就係你話自私，其實我嗰啲坡係嘅接受唔到嘅。但係可能如果嗰個人係冇問題咧，可能就成立唔到啦。 应该刘嘉玲系一个好中意处理啲所有事嘅人， 就 我觉得有一次好似个访问系梁朝伟话，觉得佢好叻，乜嘢都可以处理到， 佢搞掂啊嘛，佢会搞掂噶啦。 所以后屘我都系拣翻咗感情嘅背叛啊，即系出轨嗰啲事系接受唔到。即系头先你话究竟系自私啦，咁、 okay. 但系我后屘谂谂话都系唔系喎。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我大我啲就冇事啦嗰啲。但系如果呢个就接受唔到， 有啲嘢每个人都有啲嘢系过唔到嘅。 系咯，即系 不过我一个人嚟讲，如果我咧，我就即系再 picky 啲。我觉得系如果两个人唔冇一个大家个，即系可能价值观唔同咗咧、哦，可能我会觉得要分开咯。因为呢个系你成个睇件事。嗱，我有我嘅爱好，你有你嘅爱好，但系。如果我哋人嚟睇嘢，有一啲嘢系好唔一样，大家可能好大分歧，咁就唔适合一齐咯，系啊。 咁呢个系包含好多嘢，即系自私咁，唔一定话你个人，即 系 金钱嘅自私，或者系你做嘅嘢。 因为如果唔系你两个人相处唔到 嘅，可能都好似类似系咁。 即系你令我谂起上一次，好似讲起嗰个李思嫣同佢老公，佢两个好爱对方，佢哋唔会有呢个问题。 哦、 但系咧。那种爱你又觉得他们两个可以接受到对方就得咯，但如果当两个人接受不到对方的行为，那就不 OK 了那件事。 是，那这个价值观就再大一点延伸到。 是， 所以其实跟条女圣诞节去吃烧肉吃便宜set是没事。 是啊，我不是歧视他，不过对于嘢食嗰啲有啲要求 嘅 YY 嚟讲，唔得咯。 哇，真的很花生。 我觉得嘥了啲钱去吃啲不好吃的嘢就不好咯。 系啦，咁样翻翻嚟呢度啦，咁咯， 好似越讲越大咁， 系好大喎！而家点啊？去宇宙嗰度， 而家去冇 麻烦你拉翻翻嚟，好啦，咁翻 地球咯。点讲咧？总结系我觉得无论你 总结， 唔系无论你咩点都好啦，你有条友系忍到你。你又忍到佢嘅，你两个互相忍到嘅就得噶啦。 未必系忍到嘅，或者两个系 冇 问题噶。 可能佢哋冇嘅就唔系叫忍嘅。嗱，依家话嗰样嘢，你觉得佢唔得，你又要做咁就先忍啫。 系 啦，佢系冇事冇过，佢唔觉得吓冇嘢啊咁咯。 即系我可能如果我系刘嘉玲，好愿意去装修呢间屋。 佢绝对系， 唔使走啦，等佢嚟。 系啊，唔好喺度阻住啊。系啊， 系唔该你放低。 系啊，系咪先？ 好你大， 就系咁。总结系。 总结系真话先就唔得啦， 但系就算顶 唔顺， 我觉得真系大爱， 屌 啊！ 大 爱 就是力量，系咪？ 冇，即系你谂谂下都系咁咯。 冇，我个人就好难爱一啲太自私嘅人，搞唔捻掂。 个人就好难爱啲价值观唔一样， 好难啊。 嗯，即系去到好大就唔 即 系 咩嚟？譬如你讲紧嗰样嘢系关乎我哋二人嘅，即系譬如佢好想结婚，或者佢一定要生好多仔先得嘅，我就可能唔系咁想生嘅，咁样就唔得啦。 咁就系已经系 即系唔得啦，因为呢个系关乎二人噶嘛。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啊，佢咧系信我当佢系信佛教嘅，佢一定要身边人信佛教，影响到我都唔得嘅。 你觉得宗教会唔会令你却步啊？ 睇下佢系咩宗教，同埋睇下佢有冇强迫我一定要同 佢 一齐一个宗教。 但系佢氛围令到你，哇，真系顶唔顺啊！ 我睇有几严重。 咁你都觉得顶唔顺，即系唔得咯。 你 讲 顶唔顺啦， 系啊，你已经系一个 即 系假设啦。 首先佢冇，可能佢冇逼我啦。如果你讲宗教冇逼我，佢自己信呢个教，跟住可能佢日常有啲嘢佢要因为你 教 而做嘅。如果觉得 no big deal， 你咪继续咯，唔理佢噶。 但系你佢想你一齐去， 咁我唔会咯。 咁但系会阻碍到你哋嘅发展咧？ 咁冇办法啦，咁你沟翻教友啦。 好， 系啊，即系你唔可以强迫我。 系 一齐 ，OK， 系咯，我唔得就 唔系佢冇强迫你去一齐信嘅， 你都唔 会强 迫佢。喂，你唔好信啊，咁啊嘛， 我都 冇叫 佢唔好信啦。 佢冇强迫你信，不过就啊，不如你一齐去玩啦，你唔一定信教嘅。 我 会睇 下 当时 觉得点咯，我都我个 feel 我唔想去，咪唔去咯。我唔会咯。 但系我觉得如果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都有啲难嘅。其实唔系话介唔介意佢，系可能你一路相处 咁 会 影 响 咗你哋嘅圈子， 啊、 可能佢啲朋友你又唔识或者点样。 系啊，应该都会。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当即系信咗教，咩教都好啦，可能另一半咬要啊，我哋有个聚会嚟唔嚟？我就如果觉得我都 OK 去下，当系 party 啊嘛。 咁如果真系有个人话我同你饮酒，即系你唔想嘅话，你都可以拒绝 呢 样 啫嘛。即 系 好中意 饮 酒，你唔想饮，你咪自己饮咯，冇嘢噶。系啊，我都冇逼你戒酒。如果系咪你讲，如果咁嘅话， 你都可以咁嘅。 你调翻转谂啫嘛。 即系但系睇嗰样接唔接受到。 即系当然佢唔会系邪教嚟嘅，即系佢投放晒成个人落个教会啊，完全系哇投入晒嘅，或者影响日常生活嘅，咁我梗系唔 奉 献一齐 啦。 但系如果佢个人都系向善嘅， 即系正常上 去咁咪 由佢咯，冇嘢，冇逼我信就得啦。我成日话系好难嘅，做咩逼我信呢？我都冇逼你唔信啦，系咪一样啫嘛？点咧？你而家系 而家太大啦， 而家 去到宗教 系咩？咁样讲啫，你头先你都冇，你都可以唔系宗教，一讲紧酒饮酒或者食烟都系噶。 但我唔会同食烟嘅人一齐。 我有同过食烟嘅人一齐， 呢个因为我唔想逼佢戒烟，都唔想佢冇咗佢自己个人。 即可能有一啲嘢你本身开头就唔会拣，所以就唔 系啊系啊，呢 个去到后面要抉择。 咁所以系啊，一开始我就唔会同嗰啲好污糟嘅人一齐， 都咪话咯，一开始就唔会讲。 系啊， 不过即系话呢件事，如果系开头嘅时候，你就唔会。系咯， 即系你要谂咯。我觉得有阵时你同唔同一啲人一齐咧，你可以睇究竟佢而家呢啲行为或者佢有啲习惯一啲佢嘅嘢，你系咪 OK 咧？之后都系咁噶，你唔好走去叫人改啊！即 系 你要 谂 清楚啊！ 即系同咗佢一齐之后先话，哎呀，我真系觉得佢唔好食烟咯，咁样样啊！ 或者有啲人会觉得要佢要改一啲嘢噶，好奇怪噶！ 呢啲佢改识佢嘅时候都系咁噶啦，咁你一接受咗啦，就 有嗱，你话可能佢哦你。即叫佢另一半，你再即叫佢逼佢食戒烟啦咁啦。然之后我又见过有啲人咧，系为咗逃避伴侣，因为唔想知道俾佢知道食烟啦，然之后就偷食嗰啲啊， 大把啦。 即嗰啲咧，我见过即 系厕所 食烟咧，着呢件衫啦，跟住咧即除翻件衫，唔好着俾佢闻到咯。 唔喺佢面前食， 系啦， 你接唔接受到？ 但其实佢背后有食到嘅。即系例如佢扮到自己冇再食啦，咁样佢就除埋，即系佢食烟就换衫。喺其实自有少少自欺欺人 咁 嘅。 唔系佢 咁 聪明， 系都冇得搞。佢系即系， 即系都系。如果佢我即系，譬如我都同过食烟嘅人一齐，我都冇叫佢戒烟，佢中意食咪食咯。 但系嘴得落嘅， 因为佢嚟噶嘛，嘴得落。 佢因为嘴嘅时候都知道食烟嘅， 系啊，你 知 食烟噶啦。 O K， 系啊，咁都知道系咁噶啦。即系你要求佢戒，佢系为你戒系一回事啦。 嗯， 或者佢同你一齐之后， 有啲系自发性嘅。 哎呀，为条女戒烟咁嗰啲啊嘛， 讲到出。哎呀，条女而家 但其实冇要求 佢， 佢唔好扮攞啲嘢出嚟 讲。系啊，你真系戒到嘅话，你唔使同我讲，我一戒烟咁嘛，你就会唔 识 噶啦。 食烟啊，嗰啲咧。 唔系以前我谂细啲嘅年青啲嘅时候咧，你系会有一股 八岁嗰时， 叫佢可能叫佢戒或者。你唔戒即系唔爱我啦， 哦、 你唔为我做啲嘢、啊、 有呢啲人嘅，但 系 总会 有嘅。我 以前嗰啲年 纪轻 嘅时候，有呢啲人会讲啲咁嘅嘢。 哦，你为我做啲，你咁都唔做，哦、我为咗我，即系有呢只有呢下，点讲呢叫咩啊？ 呢啲叫做咩咁？ 发毛咯，好唔好？呢下毛系你会啊，啲一定为咗 系，应该话啲唔理智咁讲呢啲咁嘅嘢。 发毛 咯， 一定要咯，系都要系冇用噶，其实嗰样 即系个 point 冇乜嘢， 冇 point 冇 point 噶，净系想 好多女仔都 好似觉得佢应该要为我去做呢啲嘢就 好 爱我啦， 就觉得 好 伟大 啦，你 show 你嘅爱出嚟啦， 即系嗰阵时嘅爱心奖系呢个层面嘅啫， 系呢啲，但系跟住唔会噶啦，而家。 而家就觉得傻， 因为你依家系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年纪咁上下，都会谂每个人自己嘅生活习惯、自己嘅喜好、自己嘅 tasting 各样嘢，你点样为你改啲咩咧？咁你会帮佢改啲嘢，要佢叫你唔好做呢啲嘢，做唔做啊？你得唔得？ 咁要去到某一个年龄层先 去 睇法， 会调转谂咯。即系吓，点解点可能为叫佢为我戒烟呢？可能佢叫我为食烟我都唔得啦。咁佢点解要叫我戒烟啊？一样啫嘛。系好难嘅，都系睇你有几爱啊，个人。 嗯， 当然有啲你 可能 爱嘅时候，你会自己去做嘅 一啲嘢，唔使你讲就会做噶啦。 系啊，即系佢如果觉得哇好爱你，唔想之后身体好差，想大家身体健康或者点，佢就会 自动会做 啦。 突然间有一日醒觉， 系啦，有啲可能我突然间醒觉，我觉得哎呀，我真系要瞓觉啦，咁去睡觉。 唉，主呼唤我啦， 系啦， 我同咗佢一齐，即系 菩萨保佑我啦， 受佢感染到啊，都几好啊， 全身投入咗呢个教啦，咁 系可能会嘅。 咁 我唔排除 你有几爱啊，系啊。系，但系就有啲难咯，我觉得。 好，真的爱你。 而家嚟讲， 我哋系咪离晒题啦？ 系咩？个题本身系咩？ 我喺谂谂紧都。 个题系咩？有咩点啊？系要离婚嘅题？ 我已经谂到个题啦。 系咩？ 点样？爱的根源。 爱的根源点？ 一集叫爱的根源。 爱的陷阱。 爱的根源。 我唔好要呢个爱的陷阱。 因为会联想咗另一个人物。 系啦，唔系我想联想佢。 爱的根源已经联想咗啦。真的爱你咯，呢一集叫做， 所以唔离婚。 我有几爱你，你阿爸阿妈都冇离婚啦，佢都买咗床垫啦，系咪？ 系啊 ，Covid 都过咗啦。 Hey, what's up?